竟不知说什么好了。一时间两个人都觉得无话可谈，屋子里顿时沉寂了下来。隔着大玻璃向外一看，雪已经下得很大，一片片粘到玻璃上，顷刻就化成了水，泪一样的流下去。只远远的隐约听见青饭寺方丈在朗朗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寂静中忽然有人说道： 你们这么呆坐着参不与禅吗？ 允祥和李卫一回头，只见棉帘一动，随着一瞬即逝的冷风，一个人徐步跨进，张廷玉随侍在后。当下看时，二人都吓了一跳，原来竟是雍正银叶来了。允祥和李卫同时跳起身来，一边行礼请安，一边李卫又忙着将允祥随常坐的鹿皮交椅搬了过来。 是皇上。哎呀，老天爷，这黑夜大雪的，外头的路主子怎么走来的？ 允祥也说： 皇上有什么事儿，叫太监来通知一下，我们就过去了。从畅春园到这里四五里地呢。 雍正乍从冰天雪地走进屋来，不胜欣慰地搓着手，有些清白的脸色也渐渐红润了。见众人都站着，阴笑道： 都坐吧，怎么跟前儿连个使唤奴才也没有啊？说机密事，朕在外头听，两个人又都不言声。 李卫冲出壶中的奶子，先捧给雍正一杯，又给张廷玉和允祥倒了。 奴才正和十三爷说起当年主子收留了我，黑风黄水殿遇难的事儿。这呀，这一转眼哪20年都过去了，想起来呀，像梦一样啊。 他瞟了雍正一眼，叹了口气： 啊，是啊，20年了。 雍正也是不胜感慨： 要不是带着你，朕也就没命了。你有擎天保驾的功啊，可惜又只能埋没掉。那时候黄水泛滥，桃花渡到高家堰一带几十里没人烟呢。我们在沙滩上运粮，路过的村落里都没有男人。上次批范时节的密折，朕还特意问，那些过水和田如今开垦了没有？范时节说，经过洪水的田最肥了，早已经垦了，为画地界子还出了几件人命官司呢。李卫啊，萧家渡口北边还有几万顷余地，听说你下令不让开垦，这是为什么呀？ 李卫一门心思要引着雍正说上乔引地，然后三个人呢一起劝诫他把人归还允提，消弭兄弟之间这个缝隙。但雍正却把话题引到政务上，只好躬身答道： 是，尹继善想发卖那32000顷地，是奴才拦住了。如今呐，江苏的地多，再垦田贪多嚼不烂，眼见黄河已经归道了，河堤修治好了，有钱主趁便宜买地，其实啊只是霸着不种。奴才想啊，与其叫这些土财主霸着，不如政府掌握着。如今一亩只能卖到7两，康熙30年那地一亩50多两，到康熙40年一亩有的卖到200多呢。奴才想啊，等个好价钱，多卖200万两银子也能办点大事啊。皇上要觉得不妥呢， 奴才处置了就是了。 你这是替朝廷理财，很好，没什么不妥的。不过呀，事先要是奏朕知道了，闲话也就没有了。坐在雍正旁边的允祥一笑，哈哈，这事儿李卫呀跟臣弟说过，想着过几年卖个大价钱，在南京给主子修个行宫，他盼着主子南巡呐。张廷玉也不能不服李卫治世精明，在旁笑着叹道，天下督府都能像李卫、田文静一样，朝廷在财政上省多少心呢？朕心中三件大事啊，一是火耗归公，二是市民一体当差，三是云南的改土归流。雍正端端正正地坐着，淡淡地说，现在一个是李卫，一个是田文静，江苏和河南已经试行了，其余各省没有推开。这一来是年羹尧、隆科多乱政，四处插手；二来呀，这两个省还没有见到好处，一时还不能发明诏。杨明时来京时谈了谈，这三件事他竟一件也不赞同。但他在贵州办差办得不错，朕和他有约，7年不动他的总督兼巡抚的位置。杨明时是个清官呐，他靠人品做官；李卫和田文静呢，也是清官，却是靠制度刷新政治。朕想啊，暂时各行其事也是好的，内地这两件事办不下来，改土归流也一时上不了台面，等7年的约满再说改土归流，那是苗瑶杂居之地，一不留心就要出大乱子了。张廷玉听着雍正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有些兴奋，但毕竟是当了近30年宰相的人，兴奋的火花一闪，接着就想到了困难。他不抽烟，只把玩着五东六下从不离身的一把香妃竹扇，沉吟良久才说，火耗归公，发养连银，损了官员收下，市民一体当差纳粮，又损富一贫，自总龙到今多少代皇帝，这是第一篇励志真文章啊，做好了皇上也是千古一帝，但请走的又何其多呀，办起来又千丝万缕，何其的难呐。雍正面无表情，许久才说，要没有难处，别人早办了，还轮得到朕吗？别说朝廷里外上下，就是宗室国戚，朕的兄弟子侄不赞同的也居多，朕心里清清楚楚他的难。但这件事和你们反复谈过，这些事儿越往后拖，留给子孙他们越难办。朕不做圣祖之后的庸主，你们也不要做庸臣。就算是姓头里，谁阻了朕这个姓头最亲的人，也难逃朕大义灭亲。说罢，将奶子杯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此时连和尚晚课也已经结束了，深邃的古刹里一片寂静。暗夜中，只听窗外微笑的西北风掠房而过，和无尽的大雪片片落地的沙沙声。不知过了多久，允祥才悠悠地说道，他的声音很低，寂静之中却显得格外的清晰。皇上宏图远谋，人所难及呀，我们兄弟24个，早夭了4个，还有20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呐。 要是八哥十四弟他们能，哎，那该多好啊。平心而论，他们也都不是无能之辈呀。李卫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就揣摩到是为了乔引帝的事儿见讽皇帝。 嗯， 此刻提出来真是火候，这十三爷真是个绝子。他心里暗自较劲，却不肯再插语，只竖起耳朵等着雍正发话。雍正当然知道这几个心腹臣子的心思，他是今天上午用过早膳见的乔引帝，当时只是天阴得很重，白毛风刮得正紧。雍正洗漱了，坐在案前批了几份奏章，觉得心里烦躁不安。不知是因窦尔登一伙抢劫了几船漕粮，漕运总督和山东巡抚两个人各自拒折推诿责任，还是允娥自张家口又请允嗣代递了折子，说身体不爽想请旨回京调养。另外御史孙家淦从云贵发回折子，去秋云南洱海几十处崩溃，请旨调拨库银修缮。岳钟琪从四川也有奏报，弹劾兵部尚书阿尔松阿玩忽职守，以10万担煤变粮食支应军需。天水绿营因伙食太差，军事哗变，杀了管带逃亡山林，请旨查抄阿尔松阿及其家财，折变军费以慰军心。这些消息没有一条让雍正倾心舒目的。他扯过孙家淦的奏折批道：尔是御史固然，尔亦是钦差大臣在彼处，宁不为朝廷着想乎？自尔赴两广福建，动辄奏本及伸手要钱，即将此折本转给杨明时看。洱海糜烂，总督巡抚平素所为何事？汝二人可商议筹策，就地筹款修缮洱海。至于种粮，朕即着户部发往贵阳，不误春耕即是了。还想往下写，觉得头有些晕疼，脖颈间有些发热，伸手摸索，隐隐的淋巴有些隆起。雍正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朱笔，叫过高无庸问道：贺孟俯还没有来吗？贺孟俯啊，是太医院的医正。雍正自从患了这无名热的症候，一直都是他来看脉，昨天下午派他去通州给废太子允仍看病，今早去传他进来给自己看，却还没有回来。高无庸见雍正脸色不好，小心翼翼地说道： 奴才已经叫人快马去传他来，主子别着急，稍等一会子就来的。 雍正没言声，夺下玉座便往外走。高无庸见他要出去，忙说： 我给主子取斗篷去，叫五哥过来伺候吧。 不用了。雍正一边说已经出了淡宁居了，一股寒风立刻袭得他机灵一颤。见高无庸跟出来，因问道：乔引帝现在哪里住啊？高无庸指了指西北方向： 在陆华楼后边偏殿里，主子身体欠安，天又忒冷了，不如奴才过去传他来见。 话未说完，雍正已经是迈步了，他只好在后边跟着。从淡宁居向西一箭之地，在北学就是陆华楼。雍正一边走一边询问：听说他不肯更衣。 是，他说那是十四爷赏他的，不愿替换。 吃饭呢？ 吃，不过不多。 朕赐的点心呢？ 回主子也吃的，他 他说他想见见主子，有话说。 雍正站住了脚，唱唱的望着远处，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几个外省大臣刚刚从运松轩红石那里辞出来，见皇帝站在外头，以为他要见三阿哥红石，忙都侧身跪了给皇上让道。雍正却没有理会，仿佛要趋近心中郁气似的，嘘了一口气，学身径往露华楼而来。乔影帝住在露华楼后院专供太监住的听船房，他的身份不明，高无庸没法安置，想来想去便寻了这么一个既是下人住的又能随时传呼上去伺候的地方。加之这里宽敞，后边工人出出入入也便于监视。说是后院，其实和露华楼最下一层通连着，因此雍正没走旁门，竟由高无庸带着穿楼而过，从楼下须弥座西北绕过几只烧得通红的大寿炭铜炉，转过一道沙西翻帘带座平房，便见一间空旷的大房子，仿佛客厅的样子。沿东一带是大玻璃窗，掩在露华楼的西北翘檐之下，这窗下放着几张竹藤的春凳，执事太监平素就坐在这里听候传呼。东北角一个小门出去，和外头太监住的牌坊抄手游廊相通，后院的人进楼这是必经之地。乔引帝的床就摆在房子西南角，也是平常宫女用的板床，床头一个梳妆小柜，当屋一张八仙桌，桌下两只条凳，桌上边放着茶壶茶具小池等物，看去甚是凌乱。雍正还是头一次进到下人住的房子，乍从外边进来也觉光线甚暗，只见一个女子穿着蜜合色棉裙，上身套着外发烧天马皮披肩，背朝外伏在八仙桌上用笔写着什么。几个宫女坐在春凳上，见是皇上突然驾临，猝不及防，唬得一起起身，又忙伏地跪下。雍正见引帝专心致志地写着，似乎没发觉自己进来，摆手示意众人不要言声，自默默站在乔引帝的身后。太像他了，雍正怔怔地站着细细地打量。那一头浓密的乌鸦一样的黑发发着幽暗的光泽，侧身那纤弱的腰肢威胁在桌上的肩头，带着娇憨的红晕的腮，甚至阵阵传过来的幽香，都像是为自己上火刑架的那个小福。他眼前闪烁着小福被绑在柴山上的影子，那殷红的火苗舔着他的全身，舔着他清秀的面庞和飘散的黑发。小福痛苦的来回扭动的身躯，至死都没有说一句话。雍正已经完全沉湎在回忆里，脸上似喜似悲，喃喃地说道： 佛所谓轮回之道，为什么不是他转世？ 对，是他转世的。 眼地身子倏地一颤，他转过身来，见是雍正，像是突然在路上见到一条蛇，身子一滞，几乎摔倒了。他惊怔地后退了一步，一手握笔，站定了，盯视着雍正：“ 你要做什么？” 高无庸在旁喝道：“ 贱蹄子，你这是跟皇上说话吗？” 啊，他刚来，不懂规矩。雍正摆手制止了高无庸，他的脸色有些忧郁，上前捻起那张纸笺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长夜无灯林自照，断魂谁伴

皇上的意思，要作诗也强颜欢笑吗？我由着命拨弄，生离死别来到这里，有什么欢乐之词强捏得出来呢？ 雍正不禁一笑，你是打定主意抬杠来了，谁说要你强颜欢笑来着？朕是问你，劝慰你嘛。听你的意思，舍不得离开十四爷？ 是。 但他犯了国法。 我是他的人。 不。雍正的语气沉重的，像是自己也附和加深了，暗哑的嗓子带着嘶嘎，你是朝廷的人，不过分到他名下伺候而已，他是皇亲贵胄，娶妻纳妾都是有制度。 我是他的人，他在我心里，我也在他心里。皇上你留我，我抗不过你，可我的心不是你的。要不是怕拖累十四爷，我早就死了。比如我不吃不喝，皇上你挡得了我死吗？ 在场所有宫女太监都恐怖地瞪大了眼睛，眼帝的话不孕不火，字字言语暗下，但口气间斩钉截铁，毫不让步。他们几曾见过有人这样跟皇上说话呀？但雍正却不生气，只是脸色看去更加忧郁苍白，许久才说，你有这样的心吗？啊，朕赏识这样的人呐，但你必须活着，你死了朕就下旨处死老十四。他觉得头很晕，惶惑的又看了一眼隐帝，无言转身出去。雍正坐在允祥的鹿皮椅子里，良久才一马心猿地说道，老十三说什么？哎呀，难道朕不想兄弟同心吗？就因为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朕才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啊。大家当年夺嫡，逐鹿红了眼，圣祖爷选我这个没心当皇帝的当了皇帝，他们心里这口气消不下来呀，连隆科多也不明不白的上了他们的贼船，年羹尧都跃跃欲试想造乱呢，如今又弄什么整顿奇物，这么锲而不舍，朕一味给他们念佛经成吗？他的手指有些发抖，从怀里取出一包药，灯下打开了，却是香灰一样的散剂。李卫忙从银瓶里清出一杯水来，亲自端了，站在旁边伺候。雍正苦笑着摇了摇头，攒着眉说，别的太医都不中用啊，贺孟府的药稍好些，又苦不堪言呐。说着将药抖了抖，倒进了口，接过李卫递过的水来，连冲了几口才咽尽了，嘬着嘴唇又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恒臣和李卫不要当哑子，言者无罪嘛。张廷玉干咳了一声，捋了捋苍白稀疏的胡子说道，皇上说的那些老奴才都是亲眼目击呀，闲下来替皇上想，皇上也真难为。李世民曾经说过，人主唯有一心，而公之者慎重，或以勇力，或以变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浮奏而攻之，各求自受，以取宠禄。人主少泄而受其一，则威王随之。 此其所以难也。从皇上当皇子办差时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受功吗？奴才以为，人主权柄不旁落，人臣所谓勇力也就难以动其心，人主聪察警惕，辩口谄谀奸诈也难施其计，唯有嗜欲是天性中自带的，不在克己上用力，就难免坠入小人迎合之术之中啊。雍正一边听，含笑点着头，横臣说的是啊，但朕有什么嗜欲，不妨明言呐。允祥和李卫满以为张廷玉要说隐帝的事，劝雍正远色，不料张廷玉不慌不忙，呷了一口奶子：“哎，主上的嗜欲在于急于事功，下头吃准了这一条，就来投主子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来的，主上县令三年纨绔，先是一个湖广虚报亏空补完，礼服一本奏上，几名方面大员罢职，山西糯敏假冒邀功，田文静揭露两名封疆大吏死于非命，他们固然是咎由自取，朝廷给的功令期限太严也是原因，主张已经几次说了，不言祥瑞，上从旷奏遵化，凤凰祥吉，额尔泰奏贵州都匀，时之从生都没有发到底报上，但据奴才看，私心以为主子还是盼着祥瑞。额尔泰奏说古州一月之内期限青云，十三爷跟前这个刘统勋当时就在大理，调来北京，奴才问他青云是怎么个样子，刘统勋说兴许他眼里迷了沙子，他没看见过青云。浙江总督姓贵奏说湖州人王文龙家万禅同之一幅瑞禅，长五尺八，宽二尺三，明摆着是假的吧，还是宣布了。田文静奏报河南嘉禾瑞谷一竟十五岁，皇上还表彰了，可河南该荒欠还是荒欠。奴才的意思不是说报祥瑞的都不好，奴才说的是主子心里嗜欲往往就启动了下头的投河，日子久了就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他顿了一下，审慎地选择着句子，至于别的嗜欲，奴才是眼看着主子从小到大的，实在是不好酒也不贪色，外头传言什么乔隐帝的事，奴才不敢信也不愿信，但奴才也有一言，天子无私事，天子的私事也和国事相连，说白了就是个国与家难分呐。是是非非，既然言者无罪，奴才也就放胆儿了。张廷玉说完无声地舒缓了一口气，李卫在旁不禁暗自佩服啊，这个张廷玉不动声色，缓缓入题，把隐帝这件最令雍正痴心的小事化入一大堆国事中奏见，却比那种好色误国的直谏容易接受得多，难怪三十年荣宠不衰呀，真是江贵之性劳尔弥辣。李卫一边思量一边说：“张廷玉前头说的那些奴才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奴才自幼就在主子跟前伺候，又在下头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情必也还知道些，官场的这个揣摩二字真是无药可医，你现四个岁的骨子， 我就找得出24个岁的，那是光有个样儿，拜骨，哄得主子高兴，不定就能升官呢。志不济也不会为这事儿罢了官吧？所以，虚报亏空追索的事，奴才也是有过的。只不过哄弄朝廷的事，奴才有过，密折里头跟主子还得说实话。所以我心里觉得，皇上的家事和国事还不全是一回事。听了恒臣老先生议论呢，奴才觉得原先是想左了。密折奏事，连有的亲王都没这福分，可见是皇上为国家之事广大耳目所特设的，与明哲是一反一正的一回事。比如说八爷吧，那年我把他门前的照壁都偷着卖了，也没为这个和主子犯生分。但国家大政，八爷从在下头使绊子，点邪火，踢倒油瓶子不服，遇事总盼着朝廷处置坏了。譬如一家子出了这么个子弟，也真得提防着点儿。可他们又是皇上的骨肉，葫芦提办了，又容易招惹小人嚼舌头。哎，说起来也真是个难呐。奴才识字少，就看那戏上都说是女人祸国，其实哪一朝哪一代都是男人当家，朝廷不听他的，他扳着手替皇上写圣旨吗？就算乔引帝的事儿是真的吧，一者是14爷，我看犯不着为这个丫头和皇上别扭，皇上也未必真的就爱他。沈诺敏一案，我的主审天天见着乔引帝，他肩膀水蛇腰，4寸长的大脚片子，有什么看头啊？他心里清明，口里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明知自己不识字，皇上有担待，故意说的语无伦次，一句也不直说，却句句含着劝雍正顾及大局，放掉乔引帝吧。说的允祥和张廷玉都是一笑，又忙敛住。雍正想到见乔引帝的情形，心里一阵痛楚，不易觉察的蹙了一下额头。哎，你们绕弯弯说的什么朕一清二楚，允提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不守法，不敬上，他是有罪之人，可他又是朕的兄弟，依着官说为他更换身边伺候人是规矩，依着私说，朕也不愿他过分的伤情。既这么说，朕体贴你们这份心，云翔可写信告诉他，在那里守灵也使得，回京做事也可，3年之内自行改过，还是朕的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他要是一味往什么党里钻，也就不可救药了。说罢便站起身来，李卫等人也忙起身，因外头雪大，李卫捡着烧红了的炭给雍正装了手炉，几个人簇拥着雍正冒雪直送到清范寺山门外，看着他登舆而去才返回来，恰听寺中小钟撞响，已是子夜时分了。就在雍正和允祥等人在清范寺议论国事的同时，坐落在朝阳门外的雍亲王府，允祀和允堂兄弟二人也在西花厅围炉夜谈呢。在座的还有刑部尚书额尔松阿、礼部尚书葛达浑、贝子苏奴，还有侍卫鄂伦岱和乐石亨。西花厅坐落在连亲王府花园西海子洲东岸，一半在岸上，一半压在水上，靠水三面，卧地到顶都是双层大玻璃镶嵌。坐在花厅里海子对面的压水台榭举目可见，夏天不用出门隔窗可以垂钓， 冬天坐在室内可以观雪景，为了赏雪方便，连花厅的柱子都是空心焊的铜板，地下周匝火龙通着熏笼，熏笼又通着柱子，点起火来，连花厅房顶的雪都要融掉。允嗣又要暖和又爱赏雪，就在花厅顶加扇了半尺厚的黄鼻草，草上又加瓦，因此看似平常的一座花厅足用了40000两银子。不但王府，就是加上宫室御苑，这也是头一份。此刻几个人已是酒饭之余了，坐在这风雪之中的玻璃房中，遥看着对面水榭子上戏子们走步子练台功，灯映之下冻得镜面一样的海子上散雪如雾，随风回旋流流，真是别有一番情致。允嗣靠在东边大理石坐屏旁的鹿皮安乐椅上，目光炯炯望着外头纷纷扬扬的大雪，打破了沉寂。别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如今真到了图穷匕首现的时候了，鱼肉眼见就要上刀俎，就为逃命也须得跳跳了。他今年46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圆脸上一对弯月眉，蝌蚪一样的眼睛，眼角微微下掉，冠玉一样白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举手投足间都显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洪亮，却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显得温存而又不失地势贵胄的尊贵威严。八贤王这个名声举朝皆知，他的这副相貌也为他增色不少。他缓缓地说着这样急切的语言，却仍然显得十分的平和稳重。允堂就坐在他的左侧，手里拿着一块汉玉扇坠，不厌其烦地把玩着。他比允嗣小2岁，看上去要老得多，黑瘦俊俏，阴沉沉的，语气也有点瘆人。八哥说的一点也不假，老四是个龇牙必报的刻薄人，确是要新账老账一处算。内廷唐贵儿传过来信，听允祥说开春就要送我去岳中旗大营，所以时间也紧，八旗旗主进京一定要赶在正月15前，这个时候刚过元旦，人都谢了。葛达魂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大学士，把王爷们都请到那里议事，然后请皇上接见，一目一摆，文章就做出来了。他情绪忽然变得有点亢奋，站起身来踱了几步，一手抠着大玻璃柜帮子，盯着团团摇摇飘落的雪。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圣祖并天，我们兄弟要有一个人在畅春园外头主持大事，允祥能轻易到丰台大营杀人夺兵权吗？允祥去哭灵，我们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他敢宣读那份假遗诏？允提如果不奉诏进京，就在西宁按兵不动带兵办事，凭八哥一呼万应的人马，雍正能控制得住北京的政局吗？隆科多已经拉到手的人，假如那次带兵闯畅春园再早一天，雍正就只好当流亡皇帝。我不是指责什么人，这些事我也有责任， 我如果公然杀掉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是已经蒙了反心的，他就敢在青海自立为王。我的意思是说呀，上天给我们多少机会都错过了，按理说已该厌弃了我们了，可他还在给，但我们还敢再次失之交臂吗？允四听他隶属往日的失败，又是悔恨又是激动，浑身血脉喷张，脸胀得通红，目中毅然闪着光，说道：“以前的，以后的，责任都是你八哥的。总想平平稳稳的，不弄乱了朝局。再者，我们也缺一个敢真搅真闹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我仔细的思量过了。”只要搅乱了，雍正他收拾不了局势的。葛达魂眼圈熬得通红，他似乎心事很重，右手抚摸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子，蔚然的叹道：“ 我管着礼部，文华殿的太监也听我的。 皇上无道，擅改先帝惩罚。”欺母逼弟，暴虐群臣呐、这都是真的。我担心的只有三条：我们没有实际的兵权，这是一；我们毕竟君臣名分已定，这造孽二字罪名难当啊。万一有不服的，称兵擒王，我们用什么抵挡啊？这是二，三嘛。八旗旗主现在只找到四名，这些人从来没有从过政，只是背地里发发牢骚，真到阵仗上实地和皇上较量，会不会临阵下软蛋呢？这些事想不透，预备的不好，毁了身家性命是小，可是九爷说的，我们只能赢，已经输不起了。允堂听了一笑：“老葛，你得弄清楚，我们只是借这些旗主用一用，旗嘛，分着几步走呢。整顿旗务是雍正下的旨意，我按旨意办事，招诸王来京，他说不出我什么来。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有两条。”一是旗人自谋生路，分田种田，然后减削旗人的月例钱粮；一条是八旗的下五旗同属不明，旗营披甲人不务正业，悠游荒唐。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多少柔情

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86再度。